想，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都说相爱的人，不管隔着千山万水、天涯还是海角，心灵总是相通。你伤痛时，我会心碎；我想念时，你会难过。隔空也能触摸到彼此掌心的温度，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岁月已经憔悴了模样，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份思念，越走越长。一起来听到《握不住的他》。 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爱听不成玫瑰花，爱又不安的惩罚，快乐呀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最潮的爱上闹吧，想过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他，爱啥也罢。放下也罢，放下也罢，握不住的他，放下也罢。 Now, on our request line, I've got Mike Ledger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匿名的好友是杨丞琳发出半熟宣言之后，回头看看自己独自走过的这些年，也想起回忆当中的初恋。那个时候大家都小，曾经携手，曾经想过自己的天长地久，而现在才明白，有些承诺只是证明当时自己有多相爱。一起来听到匿名的好友。 种激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不要我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与你无关，每次心携手，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亲厚。但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那是什么让彼此选择，又不仅是尊重。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繁华山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龙片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正好也在想我。 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一世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半断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上等是我们。听青春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是则温柔不跟下笔都太狠，烟花已冷，人生已分，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今世岂能不真，为输了阳春，如你再问前世过门，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举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晨朝暮笛声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上是我们。 始终一个人奔波了城门，盘踞在老树根，石板上回荡不时在等雨纷纷，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离人说沉默。 脚步一声落在那座夜城，缘分落地生何时？我们缘分落地生何时？ 你就不要想起我，对于田馥甄来说是一首很特别的情歌。他坦言这首歌是之前的经典情歌《寂寞寂寞就好》和《你太猖狂》的延续，也仿佛是自己经历过的感情阶段。面对失恋，有率性的从容和不甘，宁愿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悲伤疗伤，或者坚强地祝福对方。一起来听到你就不要想起我。 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圆圆的微笑就掀起汹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很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

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 还记得光着容颜一起表演，校园棒糖过年，记忆里在微甜。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初恋是枕边书写的成全，还记得那年秋天说的再见。当恋情已走远，我将你深埋在心里 江美琪以她诠释情歌的独特感人的温柔嗓音，用歌声来讲故事，抚慰许多孤单寂寞的善感心灵，引起听众共鸣。听歌的人都可以通过江美琪的歌声抒发心中的情感，一起来听到《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更空余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 你怎么

夜色的星辰。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 想你了，我不敢闭上双眼，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我又想你了，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一遍一遍又是一遍，在这没有你的世界。时钟滴答滴答地提醒我逝去的年华，多像是一个孩子，又怕你怪我太傻。眼泪并不挣扎，爱你爱到不会讲话，多想再勇敢一次，做个真正的傻瓜。全世界都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最后只剩下自己，只剩下回忆。又想你了，我不敢闭上双眼，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我又想你了，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一遍一遍又是一遍，在这没有你的世界。听一首我们都喜欢的歌，前奏刚响起早已挂满泪滴，尝一口我们都喜欢的味道，还没入口那滋味已变苦。这是最后的画面，这是最后的味觉，最后只剩下孤单，只剩下想念。我又想你了，我不敢闭上双眼，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我又想你了，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一遍一遍又是一遍，在这没有你的世界。这世界